色之笔，痛快淋漓，坠入的荆棘。曾告诉我他怎样找你生命的意义，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。也许那是曾经你在失落之余的记忆，只是时间的纷纷灿烂望转眼迷离，迷失森林的踪迹，跟随着风飘移，还会不会再找 98.2 兆赫 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